愿恩惠怜悯平安，送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基督徒还是很骄傲的，这个骄傲有很多不同的现象，其中一个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我们比非基督徒好，我们比较道德，我们比较过虔诚的生活，我们比他们有爱心，我们就是比他们好。那么我们这样比较已经是不对的，已经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呢，我们的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若按照外面的表现来说，我们不一定总是比非基督徒好。比如说很多佛教徒，特别是慈济的人，他们做不少善事，有些伊斯兰教徒也蛮道德。我最近常常看到摩门教，他们如何很会注重家庭，比很多基督徒还注重，他们这样做真的是非常好。很多这样的非基督徒就是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他们帮助其他的人，帮助社会，他们的生活都过得蛮好，也常常表现得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好。那当我们看到那些非基督徒的虔诚生活，甚至比我们还要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好好省察自己，好好在上帝的面前认罪，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做好。我们也应该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爱人如己，好好的过基督徒虔诚的生活。所以按照外面的表现来说，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比非基督徒好，但是我们这些还是骄傲的基督徒常常还是有这样的感觉。为了形容这样的情况，我可以给一个比较离谱的例子。有些基督徒看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像是这样子，他们人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梯子上，在这个梯子上呢，他们在往上爬，上帝在上面，然后世界在下面。那只有基督徒在这个梯子上，非基督徒没有，他们只有在下面。那么有这种想法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如果过够虔诚的生活的话，他们就能够继续往上，继续往上，最后也就可以通到天堂上帝那里去。他们说我们要继续努力往上走，继续努力。那么虽然你或许会觉得这样的观念是很离谱的，我希望你们这样认为是很离谱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认为的，甚至也有一首诗歌好像就是表达这个错误的理解。那首诗歌的原文英文说 We are climbing Jacob's ladder， 我们正在爬在雅各的梯子上。Every round goes higher and higher， 每一轮是更高更高的。那么按照时间，我们的确是越来越靠近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越来越靠近天堂。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不是那样想的，我想他们在注重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自己的追求，并且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追求最后会让他们进入天堂去。那么这个 Jacob's ladder， 雅各的梯子，原来是指什么呢？当然就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28章，当雅各在逃命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圣经说在梦里面，雅各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好，那么雅各所梦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靠我们的努力一直往上，一直到天堂上帝那里去吗？当然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到五十一节，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正确的理解是什么。我现在要复习一下雅各的梦是什么，然后马上就念我们今天的经文最后部分。在雅各的梦里面，这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现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我再念一次，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这梯子是什么呢？就是人子。这人子也就是指耶稣基督自己，耶稣自己是我们罪人的梯子，耶稣自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当然不是我们借着我们的善行或者虔诚的生活再爬上一个梯子到上帝那里去，反而是上帝从上面给我们开了天，然后他从上面天上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下来，一直到世上，到我们世上的罪人这里。耶稣甚至也为我们罪人死在那十字架上。耶稣在那十字架上，也就是被挂在天与地的正中间，对不对？天在他上面，地在他下面，他挂在这个通天的梯子上。今天上帝又开了天，赐下他的话，他在洗礼里面也赐下耶稣的衣袍给我们穿上，借着他的道与洗礼，上帝使我们相信耶稣，使我们与他有连接。我们现在因着耶稣的缘故，就已经跟天堂的永生连接在一起，我们永远的生命已经开始了，透过因着耶稣，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努力往上，反而是上帝凭着他的怜悯往下拯救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提到上帝那里，天堂去。因为我们上天堂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因为他的怜悯与恩典，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可夸的地方。以弗所书就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这些因着上帝的怜悯蒙赦免的罪人，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因着我们的虔诚在那梯子上面，更不能从上面看不起下面的非基督徒，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好。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连我们相信耶稣的信心，这也都是上帝的工作，他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今天整段经文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表达这个事实，都是上帝的工作。我现在要把这段经文全部再读一遍。那当我这一次读的时候，请注意是谁在找谁，在寻找谁，找到谁，拣选谁？是人找到耶稣，用他们的意志来抓住他，接受他，或者是耶稣找到人，吸引人抓住他们？好，约翰福音一章第四十三节开始。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段经文的主角一定是耶稣。在这段，这主角耶稣在增加他的门徒。他增加的第一位是腓力，是很有意思的。和合本中文圣经说耶稣遇见腓力，好像刚好遇见他，但是很多其他的中文译本翻译成耶稣找到他，是有目的，就是找到，就是找到腓力。那原文希腊文的字和 risco 这两个翻译都 OK 了，可以翻译成看见，也可以翻译成找到。那我自己觉得至少在这个地方找到应该是比较适合看整段耶稣他要增加门徒，他找到他，好，你就是我的门徒。反正无论你是怎么样翻译的，很清楚是耶稣主动拣选这位腓力，耶稣就是要腓力当他的门徒，因此耶稣就叫他来跟从他。耶稣第二位新增的门徒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拿单业，的确是腓力去找拿单业叫他来看耶稣，但是耶稣告诉拿单业说：“腓力还没有，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是耶稣拣选、找到、抓住拿单业，也是因为耶稣的话，拿单业才能够有这样的承认耶稣是谁。在这整段经文很清楚，耶稣是主角，耶稣在掌管一切，包括拣选、寻找、抓住这两位新的门徒。耶稣最后所讲的话是很适合的总结。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人子身上。”耶稣是通天的梯子，他从天上下来，为了拯救、寻找、找到我们罪人。借着他，也只有借着他，我们能到天上的父上帝那里去。我们常常看不起其他的人，无论是基督徒好或者非基督徒好，我们骄傲的罪人就是认为我们比其他的人好，我们是最好。这个骄傲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罪，这个罪也就应该强迫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模一样，就是无论是非基督徒好或者基督徒好，我们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是彻底的罪人。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是罪人。我们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方面做得比非基督徒好，按照外面的表现来说，有的时候非基督徒还比我们更好，但是非基督徒无论多么好，甚至一直比我们基督徒好，他们还是不够好。没有任何人，当然除了耶稣之外，是够好。是的，唯一的人可以凭着他的表现，凭着他道德的生活，他虔诚的生活，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当然唯一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只有他是够好。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这些彻底的罪人，他就 处罚那唯一的义人耶稣基督，给他钉在十字架上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惩罚。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是罪人，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有的罪人，他为了拯救赦免我们所有的人，就开了天，把他的爱子赐下来。当圣灵那天下来使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开始在这个世界上。九个月后，当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上帝又开了天，赐下天使来向牧羊人报这个福音：你们的救主诞生了。接下来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说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耶稣受死的时候，他被挂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被挂在天与地的中间，耶稣当作天与地之间的梯子。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天又开了，接受耶稣回到天上帝、天父上帝那里去。这些天开的事件都是2000年前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但是今天，对，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帝又开了天，借着他的话语，也借着圣餐，他今天再一次地降下来，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他的话语，耶稣的身体宝血，也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骄傲的罪，赦免我们看不起别人的罪，赦免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表现往上这个罪。那为什么这赦免会来呢？是因为耶稣当作我们把天与地连接的梯子，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也就是以这个连接耶稣连接起来的。是的，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父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劣质的表现，乃是因为耶稣自己100%完美的义。上帝算他的义为我们自己的义，借着这个同样一位我们的梯子耶稣，天上的父亲将来也会给我们提上去，提到天上去，开了天，让我们进去，永远与他同在。感谢他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